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畅聊每一寸光阴，感知每一刻生命，敬请关注九八二青春联盟之校园吐槽研究所。 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青春联盟之校园吐槽研究所。大家好，我是所长涛涛。 大家好，我是研究员易欣。 我是小贺。 你为什么现在不说自己是研究员了？ 我怕我说错，研究员这三个字真的难说。 那你降职好吗？今天就直接把你降为学生。 我是保洁小贺。 好，保洁小贺。好、 你是送盒饭的小贺。 今天又是一周这个校园吐槽研究所的环节，我们要跟大家来聊的也是跟这个青春校园话题有关的哈。不过这个呢，我觉得今天的话题更加的天马行空一点。叫做如果可以重来你的大学时光，就是重返18岁。 想象题。 对，想象题。 如果能重来， 这宝洁唱的不行。 如果能重来 也不行。你们两个 小白兔哈、要是能重来哈、是吧？ 你想押韵，现在跟这个嘻哈比较接近的那个是吗？ 对啊。 好，这个我们讲，如果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回到18岁再次选择你进入的大学、你还会走你曾经走过的路吗？或者说这么快回答我， 是多想否定自己的、 或者说在那个过程当中你还希望有增加一些什么样独特的一些感觉啊什么的，对，或者说想经历的事、今天我们都可以来讨论一下、 好、 这是一个畅想的题目，大家也可以脑洞大开， 想一想。 先问一下我们这位保洁，先问一下小贺，你刚刚说如果让你重选的话，你不会再选择你的本科的大学了，是吗？你要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因为毕竟这一段可能会你的老师同学们听见，好吧？ 我是这样的，如果说因为我是17岁就读书嘛，就读了大学，然后呢， 我们俩是一般大呀， 对，但是我是跳了一级啊。 但是我们还是一般大。 对，还是一般大。当时我跳那一级我就觉得特别的遗憾，就是因为当时呢想说，因为想避开高三那一年非常繁忙的复习。高中应该读三年嘛，当时我那会儿想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不去高中读书，我自己在家学，然后去参加高考、然后呢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走的高考，所以我缺少了跟同学们互动的那个时间。 高三你是没上的。 没上的，而且也从来没在教室感受过说刷题啊刷卷子啊然后老师喊啊大家都很着急啊很勤奋那个样子，我都没有经历过。实际上等到大学的时候呢，突然间跟我的大学同学凑到一块儿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在分享说自己高三的时候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却跟人聊不上，就根本没有这种机会跟人去分享。 那这个应该是属于就是你的高中如果能重来的话、 没有，他说回到18岁的话，他的18岁的那一年应该是在读高三，但是他选择在自己家学习，然后去直接读了大学。 对， 所以如果对于他来说，他觉得他会先回到高三感受一下跟同学们共同奋斗那个阶段、但是他真的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就是 那现在就 选择你的大学吗？ 对，那就有一个问题啊、如果我真的把高三读完的话，我觉得我不太可能再去读我现在这个大学了，因为我们班当时就是整个高三那个高中那个班级毕业了之后呢，我们班最后一名考了540分，就是实际上文化课的分数是有点高的，就我在我们班也不可能排到最后一名。所以那会儿呢，我们很多同学都去了像大连，去了什么东北财经大学，然后大连理工，大连外国语，然后像有同学去了中山大学，然后去了汕头大学，像北京就去了中国地质大学什么的，就是都还算是尖子生嘛。我那会儿也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差，但是那会儿就学不进去了，就想赶紧要上大学， 走捷径了。 对，走捷径了。所以说如果说让我重来的话，这个理由很充分嘛，我一定不会选择我之前那个大学了，对吧？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 你听明白这个理由了吗？ 就我觉得他就一开口就把我们今天整个的话题都带偏了， 带沉重了， 带偏了。因为今天是要问你大学重来的话你大学要怎么过。 对、 就你现在就是告诉我们，我根本 就重来。 对， 但是通过这个问题，我好像了解到你对你本科的大学真的好像是心里有一点点的那个 嫌弃。 你怎么敢用这样的词？ 就是嫌弃。作为他的大学同学， 是不是？ 作为他的大学同学所长，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沉重。 我们是吐槽研究所嘛，所以说我觉得今天也不妨吐槽一下我自己的大学哈。当然这个前提是我对我自己的学校还是很爱的，但是的确每个学校都有自己这个看不惯的地方。就例如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呢，刚刚到这个大学的时候，我觉得对很多事情我都看不惯。例如说男厕所在一楼，对吧，我们上个厕所需要从四楼五楼要走下来。 是男生宿舍的厕所在一楼，还是教学楼的厕所在一楼？ 教学楼的厕所在一楼。其他平层都有，但只是女厕。为了让男女生能够区分开，这首先对学生来讲就有点烦恼。 但是我觉得你真的今天是带着怨恨来做一期节目。 对， 我们明明畅想的是可以有什么美好的东西加进去， 是的， 为什么变成了真正的吐槽？你这么走心的吐槽让我一时接受不了。 如果说大学能重来的话呢，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我要说的就是可能我会多谈几场恋爱。 但是你生活费也 不 够用啊。 我们俩提到了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慢慢来解决好不好？ 好，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你的生活费够用吗？ 这是我提的问题。 谈恋爱需要花， 谈感情花什么？ 花钱呀、啊、对不对？你 对、 啊、你要女朋友生日是不是得送礼物？平时吃饭是不是也得意思的掏一掏？你不好意思跟你女朋友 AA 的吧？ 哎，我想特别想问一件事儿，你曾经在大学做过一件事情，你现在会后悔做过那件事情吗？我给你提示，你当时买了很多蜡烛， 然后向一个女孩表白是吗？ 对，你会后悔吗？ 我觉得完全不后悔。 好，那我来讲一下这件事情的过程。 好的。 好啊，很精彩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呢是大一啊，在这个比较远的一个封闭式的校区，那天有一天晚上呢，突然就是有一个男同学他要搞事情。 搞事情、 啊、对，因为我们那个楼是这样的，就是进了门之后往左走往右走，就分别是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那么呢他也不知道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可能是取得了宿管老师，我们当时都叫宿管老师叫什么妈来着，对吧， 叫宿叫什么 李妈 啊，对啊， 取得了李妈的信任，居然放他进入了女生宿舍。比如说这个女生呢住在五楼503，然后呢她就用蜡烛、然后就是小的小的那种蜡烛，然后一直从503的门口，然后一直排到了楼下，然后找人分别给她一条线那么连下来嘛，还有楼梯什么一直转下来， 帅不帅？ 然后找大家跟大家说说好点，然后大家一起把这个蜡烛给点燃，然后呢再通知这个女生打开门跟着蜡烛走下去，然后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有一段浪漫的表白是吗？ 对，这个在大学当中我觉得你问我后不后悔，我觉得完全不后悔，而且我没有进入女生宿舍，我是找了很多帮忙的同学， 他是叫别人到女生宿舍来帮他执行这件事情。 对，然后从一楼到五楼每个楼梯上是两个蜡烛，然后呢到寝室。 那么请问一共花了多少个蜡烛？ 我忘了。而且那会儿 我很关心的是最后就是这女生答应你了吗？ 就是如果说答应的话呢，可能现实的生活当中这个事情就变成生活了。正是因为它没有变成生活，所以才显得美好和难忘。 美好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那你这钱白花了呀。 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好不好？ 对， 这个你不后悔这样的一件事儿？ 对，但是就像刚才一心讲的，就是因为谈恋爱要花钱，这点是真的，你吃饭送礼物总要花钱。那会儿经济紧张啊，的确就一门心思想说就搞 就送果冻， 就追一个女生就好了。然后呢 大手笔买了很多蜡烛。 你想那会儿点子多馊是不是？不说给人送点什么值钱的东西，想的是点蜡烛，因为大学生嘛那会儿真的是就是头脑还比较简单，没有钱，所以恋爱谈的特别少。如果能重来，我觉得一定要多谈几场恋爱。 我觉得你如果可以重来，你可想多尝试谈恋爱，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你不能跟没有钱挂钩。就是不是说有钱了就可以谈很多段恋情，这个我们也要提醒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或者马上要读大学正在读大学的同学们好吗？ 因为刚刚一心问我嘛，说你没有钱你怎么谈那么多场恋爱啊，因为谈恋爱是要花钱的。 对不起，这是三位主持人略带现实这种比较势利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觉得大学的时候真的是因为感情那会儿是不谈钱的，那会儿大学的感情真的是还比较真的，对吧？不会像我们现在相亲啊，对方有没有房啊，是吧？对方有没有车呀？对方什么工作呀？我觉得那会儿上大学的时候是不考虑这些的，不计成本的，我觉得非常的 幸福。 好，这个终于把你拐到我们正道上来了。我觉得你应该还有很多待会儿要表达的，你可以再沉下来想一想。接下来问一下一心好吗？一心，如果现在让你可以重返18岁的话，先问你，你还会选择你那所大学吗？ 当然会。 为什么呢？ 因为我爱我的大学。 这个我们刨去公关的部分啊， 就真的不是公关，就是真的如果能重来的话，或者说这一辈子让我一直就在大学里，我都觉得 OK。 真的吗？你愿意去大学当老师？ 我不愿意去大学当老师，我就愿意在大学里快快乐乐的当个学生。 哦，那可能不太行。 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你想高中三年肯定是有学习压力的，对吧？ 对， 学习压力很大，然后等到这个突然这一天，你的这个录取通知书发到了你的手上，你一个人要背井离乡去到另外一个城市，父母也就是放手了，因为18岁已经成年了，对吧？你可以自己选择自己交什么样的朋友，自己的生活怎么过，时间怎么分配，还有你的生活费应该怎么花，这都是你自己可以做主的。就这个时候，旁边有聊得来的朋友，然后呢环境也很好，就这种生活我觉得非常好啊。就又有人每一个月固定的给你打钱，你的这个经济也没有什么压力，然后住房住着就是在学校，在这个城市当中很 CBD 的一个地段，但是房租却每一个学期才花几百块钱，你有什么好愿意？ 但是合租啊 也没事儿啊， 还有朋友 也值得呀， 对吧？ 对， 这么一说的话，感觉他还是真的挺想回到大学的那段时期啊。就学校我们先不说你会不会有别的选择，那在校园当中，你觉得你现在第一个想到的话，你觉得你大学四年当中如果可以重来一次，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最想做的一件事儿，我觉得寒假暑假其实可以留那么一两个出来去玩一玩，应该可以把寒假暑假不全都花在实习上。 就之前一直在为工作做准备。 对，因为我就想着那寒假暑假闲着也闲着，那就去实习呗，就每一个寒假暑假基本上都是在实习当中度过了。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去打份工。 对 啊， 学习学习，长长知识。 长长知识， 长长见识。 对， 对， 对， 这个如果啊，就是正在大学期间的同学们呢，有一些好的想法，我觉得大家可以采纳。就是说真的可以多去尝试，多去看看这个世界，多去见识一下这个不同的人和事物，然后认识自己。这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啊。这个你们还可以再想想有哪些元素是你们比较想添加。今天是一个比较天马行空。 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大四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暑假就是大三的那个暑假呢，我也说是实习吧，也不算是实习，参加了一个电视台的比赛。然后到了后半段的时候呢，就已经进入了这个决赛的阶段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学校老师打了个电话，说现在学校在弄保研的事儿。就是因为我的成绩 比较好， 对，比较好，已经达到了那个保研的那个分数线了。就你要不要回来递交一下资料？因为这个资料，你的成绩单什么的打出来之后呢，你得自己写一个申请。写完申请之后呢，老师这边还得出一个就是老师的推荐信，就这些都得自己回学校去弄的。但是当时我比赛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就这边如果说拿到前三的话是可以留在电视台就直接工作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还比较自信吧，就想着说那我去读个研究生，我出来也是为了找工作，那我现在比赛的话，如果我比到前三名，那我的工作就已经落定了，对吧？我就想着那就算了，别回学校去弄这些了吧，就也挺麻烦的，就放弃了。结果最后比赛没有拿到前三，拿了个第五，然后回学校这个保研的事儿呢就也泡汤了。 就如果再重来一次的话，你可能想会兼顾到两头。这也是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人呐不要盲目的自信。对不对？他刚才一直在表达自己的就是我觉得没问题能够进入到前三，留在电视台。但最后呢还是，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大家以后面临两个相撞的事情做选择的时候，你我觉得更成熟的一种方式是选择那个相对来说可能性更大的一点的事儿。因为 老师给你打电话保研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比较稳妥的， 嗯， 对吧？你分数线也到了，老师主动给你打电话，就代表希望已经很大了。嗯、这个其实我觉得会比你在比赛再去拿到前三的那个稳定性要更高一点。 嗯， 这个确实 有点遗憾， 有点遗憾啊。 对，如果能重来的话，我相信你真的会选择去保研的，对不对？ 对， 嗯，是。当然，如果他保了研的话，他现在可能也不坐在这儿了。 嗯，如果说我保了研的话，可能我读研究生出来之后，你说我要后悔的话，我肯定最后我还是会后悔。为什么我就没有留下来比赛呢？说不定我留下来比赛，我就进了前三，说不定进了前三，我就现在留在那个电视台了。就其实我觉得人生处处都会有后悔吧，没有那么圆满。 人生的完美在于之前不完美，对吧？ 怎么突然变成哲理，对吧？在讲述一些这种故事是吗？ 因为如果能重来这个话题提到在我们身上的话，首先就想到说之前有一些遗憾的事情， 对 啊，大学当中的遗憾啊，工作当中的遗憾等等等等，对吧？例如说我刚才谈到的是恋爱，然后一心提到的是学业方面的，对吧？我觉得这多多少少都是让我们重来的话有机会重新来选择的话，那我们会想说，如果哈、啊 嗯， 我们现在来做个假设， 嗯， 我们三个人都重来， 嗯。 最想选个什么专业呢？ 啊， 我依然是坚持我这个专业， 播音主持专业。 嗯， 要为播音主持奋斗终生。 嗯，就我喜欢这个专业， 嗯、 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 嗯， 然后所以我觉得我报这个专业也是理所应当的。 嗯 哦 啊， 大家都是带着一份热爱来选择这个专业的。 嗯、你呢？你如果换一个专业的话， 其实如果非要换的话， 嗯。 我觉得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我在以这个专业为第一专业的同时，我还有一个 双学位、嗯、 啊，对，我可能会如果真的让我重来的话，我会想在大学四年里面把我的英语，在那个时候就把我的英语练得非常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必要的，现在说出来也很必要的一件事。 对， 为什么你们是满头的问号？ 嗯、就是因为我同班同学有学双学位的， 嗯， 他还不是跨像你这样，就是从播音主持直接跨到英语这个专业去跨专业，他是属于就是选了一个还相对比较靠近，他选了一个传播。传播学院的、 啊、 但最后他就是两边考试，他要两边攒学分，就是两边跑两边考两边攒学分两边上课，就这边的老师呢也会说，哎，点名没到，干嘛去了、 哦、 传播学院上课去了、 嗯、 好，这边勉勉强强给个 C，然后那边呢肯定也会有旷课干嘛，最后他是延了一年才毕业、 嗯、 就是把就是为了修一个双学位呢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的，真的是很辛苦、嗯、每天就看他骑个车哼哧哼哧哼哧跑到这儿点个道，反正就是很累，真的很累。 如果对那个同学来讲生活能重来的话，他一定不修双学位。 对，我觉得如果现在换就是问他他是小球啊，他的外号、 嗯、 小球，你这个大学四年如果让你重来你还读双学位吗？我觉得他应该会说不读， 不读了、 嗯、因为真的是很累、嗯、能够看出来他就是很累。 嗯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英语不一定说非要列为是你的第二个专业，你可以在兴趣爱好上来都要提升一下啊。这无论是你接下来要从事什么的工作，这是一个过来人的说话，大家可以听进去哦。 对，而且 就是多多去别的学院来听听别的学院的课。 对对对对对、 嗯，还是很有用处的。 是、嗯， 而且就在自己的这个专业本身基础上、啊，再去翻一个别的专业的时候，我觉得会有种触类旁通的感觉，因为在你学这个专业的时候，你掌握了一些方法。啊，掌握了一些能力，然后去学这个专另外一个专业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方法是共通的，而且学起来也比较轻松。 嗯 嗯，但是在高中的时候，我们其实意识不到英语是好学的，意识不到数学是好学的，对吧？但是我反而、 啊、数学是真的不太好学的， 反而到大学的时候，我发现英语其实有点好学了，因为说来就是应用的场景也多了，就有的时候会去五道口啊。是吧，宇宙中心啊，是不是？ 哎，说到五道口，我跟你说我大学特别后悔的一件事儿，就是大家都说大学没有挂过科、 哦、 你的大学是不完整的、 嗯、 对吗、 嗯、 我大学挂过一科，你知道那一科是什么吗？ 是什么？ 韩语。就我真的很作，因为那段时间呢泡在宿舍看韩剧、 啊、看韩剧， 然后觉得韩剧里面有很多发音啊都是跟这个中国话很相似很相近的、 啊、 还有一些发音呢就是跟英语的发音又很像，我觉得这韩语简直太好学了， 皮夹克。 对，我就报一个吧，选修一个，就是白拿学分、 哦、 干嘛不拿，然后一学根本不是这样，就他有自己的音标， 嗯， 然后他的这个每一个写法呢又不一样，还有自己的语法，就根本就不是这一套。然后还是因为种种原因，就中途期中考试的时候我出去比赛了，人不在学校，挂科了。 果然你的大学都是充满着各种实习和比赛 啊，然后就挂了。后来我在想我干嘛要去学这个 韩语的这个学分呢、 啊、你这样突然也让我想起来说挂科这件事儿。我刚还想说我的大学从来没有挂过科，如果非要按照你这种定义来说的话，我也挂过一科、嗯、也是一个选修课。 嗯， 我也是很作的报了一个小语种。 什么？ 俄语。 俄语。 俄语、但我现在真的一句不会 呀，刘刘杰变 我爱你大脸吧对吧，就反正对。然后呢这个那个时候就后来其实就有一点放弃的感觉到、嗯、就是没有去上课了。因为可能那个时候选修是我们选修是有一个时间的，但是我好像是过那个时间，所以那一年的选修就其实我就当那个课不存在了，那个选修分不够。我这第二年我选修了其他两门把这个分补上来的。 嗯， 对、哦、所以如果严格意义上来说大学有挂科的经验吗？那还真的有。对、嗯、就这一科。 对、嗯、如果能重来的话会不挂吗？ 就不选呀、 啊、就不选呢、啊、对、 嗯、对。 但是你不选、啊、你的大学就不完整了。 嗯， 对不对？ 是吗？ 没有挂过科的大学不是说都是不完整的大学吗？ 嗯嗯。我所理解的挂科是什么呢？就是你挂了这科之后你必须要再去读再去考过了、 哦、 那才叫挂科。 比如、哦、 选修对我们来说可能还不太完全算那种 挂科。对，那就算没结课，那就算没有那学分了。 是、 嗯、不争取那个学分。 那你自己呢？ 我自己如果说我换个专业的话呢，我可能会想选择学个技术活。如果想学 挖掘机 土木工程 例如说我刚觉得刚才涛涛讲的那个英语其实就是个技术。 嗯， 它是永远在你身上的，是一种技能。当你去国外旅行的时候英语是用得上的、 嗯、 当你去其他公司应聘的时候如果有外国人的话你可以用得上的，是吧？在中国的马路是边上给人指路，如果有老外问你的话你也是可以用得上的、 嗯、 但是我是觉得我想学一项技能。是什么技能呢？例如说我想去学一学会计。 嗯 啊，这种技能算账。 嗯， 然后什么叫借方什么叫贷方，然后一些财经的这种基础。 嗯， 然后我或者想学一学股票。 理财、 对理财，因为有金融专业嘛，这每个学校几乎都会有的。我觉得这方面对我来讲其实是特别欠缺的，因为在生活当中呢，接下来我会发现大学毕业之后几乎都是跟钱打交道。 嗯， 大部分的时间 啊，也不是，也只有你是啊，是吧？我们也是，我们还是跟这个知识的海洋在接触的 啊，是吗？ 对对对对对、 啊，平时都会选择读书。 对对对， 嗯， 很厉害。 看什么书呢？ 我们看小人书。 对，像你说到小人书，我当然想到了，就是如果说我大学能重来的话，我还想去学一学什么画画啊、唱歌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因为在小的时候他没有特别。 你们的大学的专业课里面不包括声乐吗？ 声乐课我现在还记不太清楚了，但是我们同艺术学院里面有美术、 嗯、 这个专业，对吧？但是为什么没给我们开美术课呢？ 嗯， 这还真是哈、啊， 就是我觉得你现在想的真的太多了。 嗯， 那个时候大家还都在应付学业课业的时候，都不会想到说再给自己增加哪些东西。你现在回头再看，你希望增加的是你觉得经历了毕业这么多年应该要有的东西。 嗯、 但其实我觉得你是一个过来人的想法，跟大家平时那个还不太一样。 所以才我们聊叫如果能重来。 但是你如果说真的可以重来，你要的有点多。 嗯，还有我觉得如果能重来特别现实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有一个学生卡，每个学期呢学校会给我们学生卡里打200块钱的体育经费。 体育经费？ 体育经费，因为我们是有健身房、有体育馆、有保龄球馆、有高尔夫球馆的。 哇塞。 但是我的那张就是我的那个体育经费卡，基本上每个学期都借给我们班男生他们去踢足球打篮球就花光了、 哦、 现在想想去一趟健身房多贵呀、啊、你就是跑个步才多就得花多少钱，办张健身卡多少钱、 哎、 一两万、嗯、对吧？ 对、 啊、每个月的我的体育经费我就给我们班男生贡献出来打篮球了，我为什么不自己去游游泳、啊、我为什么不自己去体验体验这个保龄球，打打高尔夫、 就是、 啊跑个步。 这听起来又像本期节目是一段这过来人的忏悔，笑不笑？ 我浪费了多少钱？但我现在我自己我跑步我得花钱去办健身卡呀。 就是啊，嗯、 是的、嗯。这个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给大家一个开放式的命题：如果还可以回到18岁重新开始一段大学生活的话，你会做什么呢？啊，这个比如说重新选大学啊，或者专业啊，或者会补充做哪些事情，大家都可以打开思维来想一想。那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聊。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还记得上课铃声多清脆，骑着单车迎着阳光多明媚，还记得当时头发那么……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 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畅聊每一寸光阴，感知每一刻生命，敬请关注982青春联盟之校园吐槽研究所。 继续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青春联盟之校园吐槽研究所，我是所长涛涛， 我是一心， 我是研究员小贺。 今天是一个脑洞大开的话题，如果能重来回到18岁，你的大学里面还需要增添一些什么呢？这个我们刚才有说到这个错过的一些经历，比如说考研嘛， 对， 专业的选择啊，对不对？ 对， 还有追女孩子啊，好像你刚才还即兴写了一首诗，今天要不要在这里跟我们分享一下？ 如果能重来，你我还会不会选择相爱？ 你不要对我说的这些话。然后后面呢？ 如果不能相爱，那就让我的心变成物业，这样你就可以永远住在我的心里了。 啊，我一心，你给这一首诗来点评一下。 负分。 就是第一，它作为诗的话不押韵呢， 对啊， 双押单押在哪，对不对？也不符合我们现在这个 freestyle 啊。 啊，对 啊。然后呢，你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变成物业呢？ 对，为什么是物业呢？ 物业现在很流行嘛。 是吗？ 对，物业就是指房子嘛。对不对？因为我觉得上大学那会儿啊，就是尤其是跟宿舍同学处得比较好的时候呢，经常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哎，我们大学毕业之后一起租房子吧。怎么怎么样。是吧？然后呢，的确就是那会儿呢，条件也没许可我们这样做，所以说如果现在能重来的话，我真的想把我们的宿舍呀，像这种房子呀，我觉得要搞得温馨一些，就是然后呢让自己住起来大学的时候会更舒服一点。因为那会儿啊，其实有点什么感觉，就是逆来顺受的感觉，也没见过什么是好的宿舍，也不知道怎么来装饰。所以我觉得如果能重来的话，我觉得对物业还是有要求的。 你从物业转到一个把宿舍打扫装扮得更干净更温馨，我以为你要说什么呢？ 我觉得转得很生硬， 很硬。 哎， 我们同时给出了负分。 淘宝上现在很多卖那种东西嘛， 就宿舍里装扮的东西。 对 啊， 但我们 跟你说一个更实际的好吗？如果是真的让我回到我们读大学的那个阶段的话，我 在如果我能知道现在北京的房价是这么个情况，那我砸锅卖铁我也得买他一套房。 对， 这算吗？ 这算，这如果是我这也是我的一个遗憾，因为现在深圳的房价也真的是飙升的非常非常的大。 厉害，对，北上广深是吧、嗯、这几个地方如果能大学重来的话，我觉得真的是要买房。我记得当时印象非常清楚，就是我跟我妈妈说，我说妈妈要不咱们在北京买套房吧，那会儿还不限购嘛、嗯、是不是、嗯、我妈说干什么呀，这咱们老家的房子现在才1000多块钱一平米，在北京怎么就6000-7000了呢？ 江妈妈 在黑你妈妈， 在黑妈妈，这样不太好，真的、 哦、对，但那会儿真的就是我妈妈就是说的嘛，说不行。然后后来等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说妈妈，我说都房子都涨价了，我妈妈说咱们老家也涨了 啊。 对，那会儿自己肯定是买不了嘛，嗯，但是我想说那会儿父母哪怕出个首付，真的现在都情况不是这样的。 嗯， 但是说来了，这好像是很多人，这我们这一代人如果能往回重来的话，大家都有这个想法。 对， 对， 对， 对、嗯、那更关注在校园生活当中的话啊、其实我自己更会选择的一件事情就是再多出去走一走。虽然我跟小贺我们曾经在节目里表露过，我们曾经是去过、嗯、 江浙沪， 对，江浙沪那一带大概有个9到10天， 嗯， 然后我跟他其实有分开，我们去上海世博会啊做这段经历。 我4月10号到， 我是接着你， 对 对不 对？6月1号， 我5月多再去的。 对， 嗯，这那段经历其实我觉得就是给我人生也带来挺大的一个改变吧，也不能说改变，我就觉得 算是一个转折点哈。 就是你出去会看到不一样的人和事物、 嗯、 所以为什么我说要多出去，就包括像疫情最开始也说我能腾出一两个假期我想多出去 玩一玩， 出去旅游是一样的、 嗯、 只是不一样的点在于我们那个是不要钱的 啊，你们是去 做志 愿 者。 哦，对， 我们每天很累，对，每天非常累、啊、 自己叠嘎自己叠嘎自己叠嘎，天天在那说，就一天起码得说个 自己叠嘎是什么 上海话，叫注意台阶，因为我们志愿者嘛，就是那个游客进来之后呢、嗯、那个地方有 台阶，他可能是服务本地人，我们都是说普通话的， 注意台阶注意脚下， 我还说英语、 哦、 这样啊，所以为什么要把英语练好， Be careful your feet， 哟，您这 English 也是真够了啊 啊， Be careful 啊 Be careful 啊，进门的外国人冯雨能啊都 Be careful。 我也是醉了、嗯、这个大家有机会真的可以多出去走走、 对， 多走走看看，让自己的眼界更开阔一点。 像现在很多人有这个支教的机会嘛，我觉得也非常好。就前不久一个学生给我看说，老师我要去支教了， 嗯 啊、有贵州、青海和保定三个地方可以来选择。 嗯， 然后呢我说青海， 他选了保定， 然后对他说我想选择保定，他说这样离北京会近一些。我说那你离北京近，你平时周末都可以去保定玩啊，对不对？有很多旅游景点。我说但是你青海你会保证说你在那儿有一个机会在那儿既生活又旅行一年的时间吗？他说那老师为什么你不选贵州呢？我说因为贵州我没去过、 没法， 他也不知道是怎么样的。 对 对， 对、嗯，这是一个哎，但是还有志愿者这些，我真的强烈建议，如果有机会真的去， 嗯、 对吧？去做志愿者，因为你在那个阶段你是真的不求回报的，在热心的公益事业。你做过志愿者吗？大运会的时候吧， 嗯、 对不对？ 大运会的时候没有做志愿者，大运会的时候是去了一个。就是大学生广播联盟做广播节目 哦，这跟我们现在这个状况很一样吗？ 对， 对， 差不多。就是每天播报一些大运会的一些赛事的情况啊， 哦、 对，一些新闻。 但 也算是志愿者，因为是没有工资的 啊。 就是但凡你把没有工资，然后自己做的又在很努力的做工作， 无偿的付出， 归结为叫 volunteers。 嗯， 特别棒啊， 没毛病， 这个、没毛病啊、嗯，就是志愿者。我觉得这个，如果真的再有机会给我的话，我会愿意再去尝试。 嗯，那种感觉还真的挺幸福的。 是 你不提起来，我都忘了。2010年的夏天，我去过上海。天天下雨，然后去了，我觉得我去了17天，我印象非常深刻，12天在下雨，只有5天出了太阳，出了太阳的时候就感觉跟洗桑拿差不多。 你们是从北京这边直接去面试的上海世博会的志愿者吗？ 因为当时是世博会是有一个中国馆嘛， 嗯， 就是那个古建筑那种一个设计，嗯，然后呢，当时是有北京馆、浙江馆、江苏馆，就是多个省份在 中国馆的下面会有各省市馆， 省市馆，然后我们是代表北京馆的这个志愿者， 对 对去的。 然后一共去了多少人呢？ 每一批大概有个十几个人， 十几个人。对，我记得当时还有邓亚萍书记啊，来火车站送我们。哇，那会儿还感觉见到邓亚萍就，感觉见到邓亚萍书记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名人明星嘛，我们都过去跟他合影。那个经历真的挺难忘的。 嗯 嗯，当时我们在中国馆里服务的时候呢，来了很多这种明星， 嗯， 对吧？然后还有一些我们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啊什么的。哎，我们当时做了很多的准备，然后志愿者的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认识了很多朋友。 包括有北京大学的、人民大学的，这都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 对， 那志愿者和志愿者之间是吃住一块吗？ 在一起。 哦， 当时是包的一个很远的一个住宿的， 每天早上会被拉过去，然后又拉回酒店，住了一个快捷酒店。 对， 但是我为什么说这样的经历会让我觉得也难忘？你刚才说见到很多人，我也是通过在上海世博会的这段期间，除了接触到各国人或者去看了各国的这个馆之外呢，我还见到一个人。这个人呢，我觉得就是见到的机会会很少，就是因为大家也知道各国的政要也会来，对不对？ 哦，对对对， 我那时候见到了希拉里。很近很近的距离，对，我觉得这种机会是很少的。 听你讲到这儿，我觉得真的是机会比较难得。如果大学能重来的话，我会很多的在网上去了解这方面的信息，争取有机会能参与到其中。 哎，这也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好是在大学期间有这个机会能够加入到志愿者的行列当中来哈，就不管是接下来的这个冬奥会也好啊，还是接下来要举办的一些大型的赛事，或者是这个像各种博览会啊、展览会啊，或者是文博会啊等等的，能够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觉得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挺难忘的一个经历。 没错，像前不久刚刚结束的这个全运会在天津，是吧，我们也看到很多志愿者的身影嘛，在天津读书的同学们就可以来参与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种机会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大家就是如果能重来的话，我觉得我真的还会选择。 是，我觉得这是多尝试多出去看的一方面吧。另外我不知道两位在大学里面的话有没有就是通过四年的时间去真正的发现自己，就是啊，终于知道自己快毕业之前知道自己应该去干什么，特别喜欢干什么，就是发现自己内心最真实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在大学生活当中呢，我还真的是有机会发现自己，尤其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平时就是宿舍同学都出去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在宿舍的时候，或者是大家参加一些什么活动的时候会分开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给了自己一个独立思考的时间和空间，那个时候会去要挖掘自己。而且我觉得在大学的时候如果能重来的话，我觉得我可能还会想去多尝试做一些事情，进一步的激发自己的潜能吧。我觉得有些事情可能心胆怯了就没有去做，稍微有点后悔。我觉得在大学如果能重来的话，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勇敢一点。 我觉得我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一直是挺喜欢做播音主持这个工作的，所以大一的时候我就去应聘或者是去竞选了这个广播电台。 学校里 我们学校的广播电台，对，然后就选上了。选上了之后呢，又做了就是各种节目的尝试，再加上寒假暑假的实习，大学的比赛。应该说我大学的每一段经历，或者是每一段经历，或者是每一次加入社团，然后做节目比赛等等的，这一路走过来让我更加的深刻的认识到我自己还真的就挺适合走这条路的。 对，而且我觉得在高中是很难有这种机会让我们去做尝试的，尤其在大学当中，这样的话发现了自己，而且最关键的是你会有种收获感吧，或者是很幸福的感觉，因为自己喜欢，然后最后又从事了，而且从事之后发现自己还是能擅长这件事情的。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很重要的，对自己有一个肯定的过程。 对， 我觉得你这个是真的很明确，就是最开始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对于艺考生来说就是很特别的一点啊，就是因为艺考提前需要考试嘛，大家是因为有这个兴趣爱好所以才开始从事这个方面的学习。那对于普通专业的同学来说，很多可能有一部分同学因为高考那个成绩啊，他可能报考的专业可能有调剂，对吧，然后可能选到的一些专业可能并不是你的第一首选，或者是并不熟知的领域，所以在你刚进去接触到他们之后，有的人会不适应或怎么样。我觉得这个角度可以告诉大家，就是哎，如果我真的选了一个我不太喜欢的专业，或者我真的经过一个学期之后没有办法提起兴趣去关注的一个专业的话，我觉得接下来就该调整了。因为这个过程就是就好像是谈恋爱一样， 对， 就是你觉得两个人合不合适，你相处了半年你应该都知道了吧。 就是磨合一段，没法磨合了那就拉倒了。 对对对，就好聚好散。 对对对。 然后如果觉得哎不错，哎能够想到未来长远的一些发展，我觉得就可以这个继续啊。我觉得这是在专业上的一个角度大家可以去认清的一个部分。然后另外我觉得也是认清自己能力的部分。一心说我会因为我的这个所谓的梦想或者爱好，我去参加很多比赛，其实也是通过课外的实践来考验一下自己到底能力在哪里嘛。 对 对， 就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在如果有更多的时间跟机会啊，如果你真的有去尝试就特别好，没有去尝试的话，还真的是到了毕业之后找到工作之后你才后悔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赶紧要告诉你了，就是多多去尝试一些课外的实践啊什么东西的。 对，而且像在大学当中呢，尤其是我觉得那四年对我来讲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放暑假和寒假。 出去玩我觉得是一种选择了。还有就是当时如果我在自己的家乡的话，我还会选择跟同学出去玩，甚至晚上玩一宿都不回家。 嗯， 但是我现在在想的话，其实我还真的如果能重来的话，我可能会把时间分配得更合理一点，一部分时间拿出来陪爸妈，组织爸妈出去旅行，带着他们去走。对， 你好像也在忏悔。 其实我觉得尤其现在工作了嘛，时间会比较紧张，经常不能跟父母见面，还真的不像大学那会儿那么固定，说每年都有四个月的时间几乎是可以长时间待在一起的。 对， 是。 所以尽管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我爸爸见到我时间长了会烦，但是现在你看工作了之后他真的还是会想念。其实你自己也会想念，说哎呀，如果当时能带我爸爸妈妈出去转一转就好了，现在有这个心思了，但是时间可能就不可以了。 对对对，因为现在就是哎，有首歌嘛，什么我想去桂林， 我 有时间。我 想去桂林呐、啊，我想去桂林。 你真唱，你从开场开始唱歌，我们就已经表示过了，是负分。好了，不用再唱了。 那是电视，那是电视。 就你刚刚讲的，我觉得特别能了解，就是现在可能自己挣钱了， 对， 想带父母去出去玩。可能父母第一身体是否允许， 对， 第二自己的时间是否可以，对不对？就是时间真的不等人呐、啊。所以呢，大学那个期间，我觉得还是蛮好的一个阶段啊，大家不要去错过，自己可以出去玩，跟着父母一起出去玩，了解彼此嘛，这也是一个双方互信的一个过程。 哎，或者是如果你不在你的家乡读大学，你是去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寒假暑假可以把父母接过来啊，对不对？ 对， 接过来带着父母在你大学所在的城市好好的游玩一番，因为你在大学期间可能经历过几个学期，你对这个城市已经有所了解了，把父母接过来，带着他们来玩一玩， 让他们了解这个城市的开销是什么样的，这样又可以解决生活费当中争议的问题。 哎， 对，如果能 一举两得， 一举两得是吧？如果能重来，我相信我们都会变得很智慧。无论是 但我觉得就是个人生阶段吧，18岁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想的那么多的，现在的小孩可能想的。比我们还要多， 还要多，对， 因为大家网络时代，他们可以去完全去搜索这个相应的命题。比如说，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就也会在网上去查这样的关键词。如果大学可以重来，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像你一样的朋友，有一些忏悔性质的这种书写，表达说如果要重来啊，就告诫师弟师妹们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嗯，尤其还有一部电影呢，就是当时在播的时候，我觉得印象很深刻，就是《重返18岁》。当时就是他唱歌嘛，搞乐队什么的，我记得那个电影还有鹿晗，然后有很多明星嘛，我觉得那个电影给我触动也很大，就是说因为他当时啊是年纪很大了，当奶奶之后重返的18岁。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现在很年轻，我相信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人都非常年纪不大的，我们其实应该找时间或者是抽点时间啊，冷静下来想一想，说如果能重来会怎么样，这样的话不停的校准校准，也会知道我们未来的工作或者后面的工作会做得越来越好。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节目，我们这个话题聊到这儿，对我个人来讲，我现在突然间好像要接下来可能 掉眼泪， 对，下了直播之后可能会一段时间不说话，因为想一想说哎呀，如果真的给自己机会重来的话，还有哪儿可以再继续把握。如果说我们把时间推出去，推出10年，我们今年50岁或者40岁，我们再往回看的时候，如果 推出10年才28呀。 哈哈哈我觉得 我很想殴打他。 对啊，我竟无言以对是吧？ 那 如果你假设你现在是28，然后看你18岁的时候，你会，我觉得会指导我们接下来的工作。 这个一旦后悔起来，人就是这样的，真的会是一个阶段。当然我的目的不是想说让大家听完今天节目或者聊完今天节目就真的是一种沉思，然后就觉得哎呀我好像那段时间都白过了，并不会。我觉得每一天你过的或者你每一个选择都没有所谓的好坏之分， 对， 只是说我们今天在回想之前的事，或者说如果来重来做这件事，只是说会不会有一个更好的方式，我们会得到更多的。就你千万不要后悔，今天我们不是让大家来后悔的，而且世上本无后悔药，做了就做了，对吧？ 我们要往前看， 错过了就错过了。 对，我到现 在，但是我就问一些，如你现在你在说，我当时比赛的时候错过了考研的机会，你现在你会觉得一直很懊恼这个事情吗？ 我当时我开始就说了，我说如果即便是我回去保研了，然后回过头来，我肯定又会想，如果我当时留下来比赛的话， 的 哎，说不定我拿了前三了。但拿了前三又怎样呢？ 对， 其实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向左还是向右，上哪儿都很精彩，只要出去走就是精彩的。最怕的就是你不走，对不对？ 你咋还破音了呢？怎么到最后就是引领大家要走出去？ 对，我觉得走出去啊。 嗯，好了，其实今天这个开放的话题，我们要一直讨论下去的话，真的是可以讨论很多的。 嗯， 尤其很多人就是慢慢回看以前走的路，会有非常多的感触。 嗯， 那我们今天就准备这个强制的就停止在这里，为什么呢？就是我想让大家起到的一个效果，不是后悔，我刚才已经说了，更多的是让你认真的规划，或者说是想清楚接下来每一天该怎么过了，或者说是不要在十年之后再去看啊，之前又是那样子。 对对对，重要的是做出改变嘛。 嗯嗯，所以今天是个伪命题，大学已经回不到过去了，而且生活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往前拨十年、二十年、五年，甚至五天都不行。 嗯， 所以啊，大家就好好的过好每一天吧。 嗯，就是以前呢，如果留下了这个遗憾，或者是有一些后悔的地方，那就在以后的生活里尽量的去规避掉。 嗯， 不要说等到这接下来的日子过掉了之后，在更远的时间回过头来看，还是后悔。 嗯 嗯，我接下来就有很多想法，我要努力赚钱，我要多出去玩，我要吃好吃的，嗯，我要喝好喝的， 特别棒啊！就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基本的一些要求。我们希望，大概如果我们这个节目十年之后还在，再回听这一段的时候，你不会后悔你曾经说过这些话。 嗯，好的， 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校园吐槽研究所，我是所长涛涛， 我是逸心， 我是小贺，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再见。 你是否爱过？你爱他多过他爱你的人，你还记得吗？你是否爱过他有种真命天子般的人，你还记得吗？相爱以后终于分手，